爱你。 北京新闻广播成长日记，欢乐继续。 好，欢迎回到成长日记，来关注成长资讯。北京多所中小学通知，境外学生尽量8月8日之前返京。近期国内疫情多点散发，不少中小学也升级了防疫要求。北京多所学校下发通知，提示离京学生尽量于8月8日前返京。一学校在家长群下发通知，提示家长和学生即日起非必要不出京。目前在境外的学生要于8月8日前返京，返京后及时向班主任报备，向社区报备，按要求落实属地管控措施。进校前，该部分学生要持有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和21天体温监测表。未离京的学生开学前要提交14天体温监测表。也有学校在家长的线上会议中提示，开学前21天学生尽量在京，离京学生是否需要持核酸检测，临近开学再另行通知。还有学校对目前在境外的学生进行了1:1电话通知，提示家长和学生尽快返京，并且在到京48小时内进行核酸检测。如果进京后核酸检测阴性，同时满足了健康监测相关要求，开学入校时则不再需要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未成年人法定节假日每日限玩2小时。8月4日，王者荣耀发布健康系统升级公告，禁止未满12周岁用户充值，12岁到16岁用户单次充值上限50元人民币，每月充值上限200元人民币。时长限制上，未成年用户每日22时至次日8时禁玩，国家法定节假日每日限玩2小时，其他时间每日限玩1小时。此前一天，新华社旗下经济参考报撰文指出，近日中办国办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要求引导学生合理使用电子产品，控制使用时长，防止网络沉迷。文中点名腾讯游戏王者荣耀针对人性的弱点进行专业化设计，在长成千亿产业同时，对未成年人影响触目惊心。受此影响，腾讯公司股价8月3日开盘跳水，截至上午休市跌幅超10%，市值蒸发近5000亿港元。腾讯公告称，腾讯为进一步加大未成年人的保护力度，将升级健康系统规则。打开艺术之门，中国儿童艺术剧院经典儿童剧《伊索寓言》，生活处处《伊索寓言》。《伊索寓言》这部穿越了2500多年的古希腊经典，据说是世界上除圣经之外读者最多的书，数百个小故事生动幽默，智慧隽永，陪伴着一代代孩子们成长。中国儿童艺术剧院经典力作《伊索寓言》讲述一个胆怯的小男孩，历经牧童和狼、石头汤、农夫和樵夫、狐狸和乌鸦等艰难险阻，收获了诚实、智慧、勇气，成长为坚强的牧人。该剧温暖幽默，想象力丰富，观众互动参与感强，2012年推出以来成为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孩子们挚爱的保留剧目。这部剧的演出时间是8月28号，地点就在中山音乐堂，目前还有80元最低票价。北京儿艺原创儿童剧《北京童谣》来了，刘哈福也就是传说当中的那个别人家的孩子，他的优秀让所有孩子羡慕嫉妒恨。奶奶患了阿尔茨海默症，几乎只记得小时候的那些歌谣，因为特殊的原因，刘哈福需要照看奶奶。喜欢科学的刘哈福完全无法理喻奶奶童谣世界的神神怪怪，但当他不经意间踏入奶奶的世界，却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自由、纯净、快乐和温暖。当奶奶的记忆即将消失之际，刘哈福为奶奶创造了一个五彩斑斓的梦，在这个梦里既有纯真美好的童谣世界，更有未来璀璨无垠的星空。一个孩子，一个老人，一段往事，一首童谣，一个让我们看见爱、懂得爱、学会爱的故事。这部剧的演出时间是8月22号，地点就在世纪剧院，目前还有80元最低票价。 向日葵绽放在温润的田野，红树林在陆海交界的滩涂生长，仙人掌生活在干旱的沙漠，松柏在雪舞冰封里站立。不一样的环境，一样的茁壮成长。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成长日记。 合唱是一门训练人声的综合艺术，童声合唱则是合唱艺术中的一朵奇葩。 美妙的童声合唱对于儿童审美能力的培养、性格情操的熏陶、形象思维的拓展都起着重要的作用。虽然并非所有加入合唱团的孩子将来都能成为音乐家，但在儿童音乐教育领域中，童声合唱有独特的功能，不仅可以培养儿童的音乐视听、理解、鉴赏、表现等能力，还能培育小朋友团结合作、积极向上、协调统一的团队精神，对孩子成长有着非常积极的好处。欢迎收听今天的成长访谈，专访爱卡人声无伴奏合唱团的创始人苏丽娜老师，和我们聊一聊无伴奏合唱。 好的，欢迎收听今天的成长访谈，我是传艺。 各位好，我是于浩。 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很高兴地邀请到的是爱卡人声无伴奏合唱团的创始人孙琳娜老师，欢迎您，孙老师。 孙老师好。 大家好，我是孙琳娜，我是爱卡人声的创始人。我们是一个聚拢爱合唱、爱阿卡贝拉音乐的社区。 我们在节目刚开始的时候就听到了一段非常美妙的这个旋律哈，这个其实就是无伴奏合唱，而且这些 无伴奏翻就是它的那个中文名字叫阿卡贝拉是吧？ 这个得请教孙老师。 名字叫阿卡贝拉， 阿卡贝拉。 它的中文名就是从广义来说，我们常说就是没有乐器伴奏的 无伴奏 的 纯人声的。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一段非常美妙的无伴奏的这个合唱呢，叫《如果有来生》啊，据说唱哭了好多人，而且这些演唱者呢，他们都是不是有专业背景的啊，但是呢， 各行各业都有。 对，都是 宝妈宝爸们。 宝妈宝爸就如果有来生是纯宝妈， 纯宝妈、 热爱音乐的， 对， 热爱生活的， 所以先请这个孙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无伴奏和声它有什么特点，您为什么会选择无伴奏和声来作为自己的这个事业呢？ 无伴奏合唱呢，其实它最直接和最感官的这个感受就是把只要你会说话你就会唱歌然后呢它最大的这个方便就是把自己带上就好，不用带传统的带很多乐器啊， 带嗓子去就行， 带嗓子去就好了，保证你的嗓子清清嗓，就可以唱歌。那么我觉得最重要的原因是无伴奏合唱它呢是一个传统合唱上来说它是一个创新，那更大意义在于它需要完全的专注的去沉浸的在这种合唱形式里面，因为它没有乐器，你完全没有依赖的，所以你首先你要唱准自己的声部，同时你要学会去相信你的队友，并且听听你的队友。那我觉得这在合唱传统音乐形式上，这本身就是一个挑战，因为很难去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都很难去真正的做到倾听对方，或者完全的去相信对方。那么在这样的合唱形式当中，你只有放下，真的是放下你的成见，放下你所有的原先对这个人的印象，那你只有接受，只有接纳，无条件的接纳，哪怕有错误都要无条件的接纳。我觉得这个是感动我的部分我觉得他也是让我在成长经历当中转变的部分。那我觉得因为你为什么说投入到这一块，那可能跟我的个人经历是有关系。那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以前比如说在妈妈去世的这一段，我其实就是她得癌症，我其实是有一段不是像那么母慈子孝，那么因为长期带着她去癌症这个现场去放疗啊治疗，其实我们是有争执的，但是你内心又是挣扎的，因为你不知道怎么样去帮助到他，对，然后双方是在一个争吵的情况下，但是作为病人来说，我又能够特别的感觉到他其实是彷徨的茫然的，他有求生的欲望，他很希望别人关注到他，所以他在语气上或者他在他的表达上他是特别的这个着急的，急求得到你的关注。但对于你来说，在那样的情况下，同样作为陪伴他走过这一段最难的过程的，其实没有，真的没有，我在后面反思，其实没有做到完全的倾听，因为跟他一样很着急，你是跟他是有对抗的，你是觉得你为什么不听我的呢？因为妈妈经常会在这个放疗的过程当中就会说，哎，我是个废人，因为他得到癌症是在这个脑部和眼睛这部放疗，那么他后面的后遗症就是眼睛的失明，所以他长期是在一个陷入对失明的个恐慌，所以他每一次去到放疗之后的这个整个后面的一个状态都是我是个废人，你们不要救我了，然后我们就很沮丧，我们倾尽全力陪着你，然后特别希望你能够走过这段 历程，但是为什么你要放弃，但是确实没有真正问过他，那你到底需要什么呢？ 嗯， 对，所以这个过程在我后面的反思当中，我觉得是我后面慢慢的发现阿卡贝拉对我来说的这个改变，我愿意就是更多的去发现和倾听对方，然后我会去观察和看待，为什么他会有这样的表现，我站在什么样的角度，那可能这个是对于我这样从另外一个方面去看待阿卡贝拉给我带来的变化，所以这个也是我更愿意就是用这种音乐形式去改善我周围的，不论是家庭的，不论是亲子的，不论是同事之间的关系，对，我觉得可能语言上我们不擅长的部分，往往通过音乐你能够重新去看待你旁边的这个人，会展开一个新的观察和理解，这个我觉得这个是我对这个音乐的一个这种音乐形式的一个理解， 所以认可哈。 对，音乐可以说有的时候它是一种对抚慰人心的这种作用。那么我们查阅资料就发现，其实这个无伴奏合唱啊，它其实是源于欧洲的啊，这一部分让女老师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对，它是中世纪天主教堂的这个唱诗班， 意大利，对， 文艺复兴之后就兴起来了，逐渐形成了就是世俗音乐演唱的形式，到现在在欧美音乐生活当中占有着非常非常重要的位置。那所以就是怎么能够让咱们的这个宝爸宝妈对于陌生的这种无伴奏合唱感兴趣，你有什么心得吗？ 其实这个阿卡贝拉这个合唱形式呢，它从这个文艺复兴开始到现在，其实它有几个转变。那么我们看到的大多历这个资料上显示呢，它其实是一个广义上的这个音乐形式。那么从现在来说呢，现代阿卡贝拉它有几种形式。从狭义的角度来说呢，它是由古典，那么就刚我们说的这个古典派，那可能就是这样比较传统的端坐着，然后呢这种传统的教堂式合唱音乐，然后我们传统看到的他们的形式呢，就是纯的女生四重唱，还有男生四重唱。那比较我们现在比较了解的就是它叫做这个理发师派， 理发师派， 对对对，可以关注的一个就是它是1920年在美国的这个传到美国来的啊。那么后面又有了一点点小小的转变，叫做这个比较著名的这个乐队呢，叫做国王乐队。那国王乐队呢，他把这个阿卡贝拉又进行了一些转变，就是他的整个音唱法呢都是美式唱法，美声唱法，美声唱法。然后你会发现一个人唱旋律，其他在帮他伴唱重唱的时候都是在用美声唱法。那么现在我们更多的人包括像这个完美 perfect pitch 完美音调这样的这种纪录片，音乐纪录片展现给我们的这种音乐形式叫现代的音乐形式。我们会关注到呢，比如说中间会有一些男生的嘟啊嘟嘟嘟嘟，然后他在模仿这个低音贝斯，就是我们看低音贝斯啊。那么在这个之前呢，很多人因为人数众多，十几个人二十几个人，所以就还没有达到话筒。那我们现在看到很多这个电影上或者是 MV 更多呈现的，那么你看到是基本上是每个人持有一个话筒，每个人去掌握一个声部，然后这个呢是我们现在常有也是大家玩的最开心的一个部分。它因为它加入了一个部分叫做 vocal percussion， 就是说我们的嘴巴去模仿乐器的部分。那么这个部分呢是目前从阿卡贝拉音乐转变来说最让这个普通人和众多音乐爱好者比较感兴趣的部分，然后大家也愿意去尝试，然后加入更多自己认为可以创新的部分。那所以这部分呢，我们会看到说，你看呢，我们会有个像叮叮叮叮叮，像这个钢琴的钢琴乐器，它因为它的原理，钢琴是锤头比较重，所以它是一个锤头去敲击这个它琴弦的，所以就是那我们去模仿它们时候，就嘴巴就去有个紧闭去模仿它的声叮叮叮，因为它的和声里面会有。那么像我刚刚说的低音贝斯，就是男生的这个在他这个男低贝斯里面会嘟嘟嘟嘟，然后有这些， 这不也是嘣嘣嘣的声音吗？ 有嘟嘟嘟啊，嘟嘟啊，嘟嘟啊，有这些啊。对，还有一些比如说像那个，比如像铜管乐器像次中音号啊、长号，他们就是比较 这个也模仿出来，是 也能模仿出来。这些乐器就让很多我觉得像因为我们的 社区里面很多宝爸宝妈就很感兴趣这一块儿、 嗯、 啊，然后我们就会让他们说，哎，先尝试自己呢配一段这个，根据这个节奏配一段这个鼓声，很简单的动词打词动词打词，就是动词打这些去配鼓声、 嗯、 然后他们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妈妈是唱旋律的， 嗯、 然后爸爸就动词打词，然后孩子就跟着一起舞呗。 哦、 我们先就是让 表演呢， 对对对，因为我们更多是先让大家感受这种音乐形式、 嗯、 它是怎么样组成的啊，它不是说、 这个、需要解放天性啊， 嗯 啊，对， 不太好意思应该。 啊，传统是我们一开始是，就是，刚开始每一个地区组团的时候，我就印象特别深刻，包括我自己。 嗯、 然后首先我们害怕犯错， 嗯， 说上去 一堆人嘛， 就一堆人、 嗯、 啊，怎么唱啊？哎呀，还动词啊！妈呀，这节奏找不着啊！然后啊，因为我们有一个我们的音乐老师啊、，Tyler 他比较擅长去鼓励大家， 嗯、 然后呢，他的这个风格呢就比较轻松，然后也愿意去鼓励大家。然后他常说，就是你这次是100%的错， 嗯， 那你下一次90%的错就可以了。 因为你不能再120%的错了， 错 就对 了。对，然后哎，大家慢慢的就找回自信了。 嗯、 所以就宝爸宝妈在这个过程当中，哎，发现也跟自己的教育，哎，和自己的鼓励方式有特别大的反差。 嗯、 然后跟平常之前学过，因为我们的很多家长也有一些就是小的时候，经过传统的音乐这种教育，他们有甚至于很厌烦，说，哎，我也很讨厌坐那儿练琴，但是我最终又回到了我要去教训我孩子坐那儿练琴的这么一个过程。 嗯， 我也寻找这种怎么样去改善这种沟通方式和这种把音乐真正让他们融入到自己的生活，而不是说是变成一个我必须完成什么，而是让他们自发的，哎，我愿意去创作，愿意融入到。所以就是在这几个过程当中，我们呢，第一教会了大家，哎，怎么样把音乐拆分，这音乐构成是什么，包括打击乐器啊，包括几个声部，然后我们乐器模仿的是什么声音啊，在声部里面模仿什么音，哎，让大家先感兴趣。然后第二，我们就大家一段一段的去尝试，然后这样唱，先开始让大家迅速的找到，哎，我20分钟就可以唱一个声部的4个小节，我还是挺厉害的呀、 嗯、 啊， 需要对他们有一点那个，比如说门槛吗？他们需要有一点音乐素养吗？或者说必须得是对，别跑调了。 其实我们是分两种，就是我们有一个叫进阶团，有一个叫就是兴趣团。 嗯、 那么兴趣团我们就还是 随便， 你只要喜欢音乐就可以。 嗯 啊，我们的要求真的是喜欢音乐。 但是跑调的不会很麻烦吗？ 啊，你就说实话是会有点麻烦。对， 能改过来吗？ 这个是能，但是 我认为跑调是耳朵的问题，他听不准嘛，所以唱 不 不准， 对 吧？对， 而且他就是我觉得这跟语言一样， 嗯， 就是 所以这个就是说到了这个在合唱，大家要互相有爱嘛，互相接纳对方， 对， 这个也是磨练心性的一个过程。 那太磨练了。 对，而且在这里也我知道这个孙老师有很多的团哈，接触过很多的宝爸宝妈、 嗯， 在这个排练的训练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让您印象特别深刻的一些比较感动的故事？ 嗯， 非得是感动啊， 非得是感动是吗？ 不感动 也 行，有趣的也可以。 嗯，我觉得是这么几个，刚刚其实跟那个于老师就开场的时候聊过这个问题， 嗯、 就是怎么讲到这个接纳跟这个对抗啊，因为这个我觉得其实是在合唱团里面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 嗯， 一开始其实你无论在哪个社区啊，大家并不是那么熟悉，不论是我们的家长团社区， 嗯、 看似他们好像都是来自一个学校啊，还是我们在真正走到社区里面，包括我们像国贸社区啊、中信城宣武门这些社区、 嗯、 我们会发现他们常说、啊、我们都住在这个周围、 嗯、 啊，或者我就住在这个小区几单元，然后发现没见过。 对对 啊，然后 有可能都见不着呢。 对、 嗯、 然后这跟我小时候是完全不一样的、 嗯、 啊，然后结果就是相互介绍的说，哎，自己跟音乐关系或自己为什么会来、 嗯、 那么一开始的时候你会发现大家都特别痴迷于和热衷于我要唱旋律。 嗯， 就是你会发现任何一个新的团的时候，我永远是那个唱，我和我们的泰勒老师永远是唱那个男低和女低的， 就是 因为没有人选 嘛， 大家不选的那俩。 哦，最难也是因为 不出彩是吧？ 最难听出来不出彩，但没有他又不行啊、 哦 ，他是节奏的，然后也是很关键的，没有他呢，整个律动和和声的层次感出不来，但是呢，他的词是最少的，表现力也是。 给他表现的机会也是最少的，就是 咱们讲过那低音贝斯的故事，一场音乐会两声， 对对，所以哎，没有人选，然后大家都是啊、哎、一举手，我唱旋律啊，这么多呀，那就是唱 KTV 都想当红花，没有人想当绿叶， 没有，然后完全体会不到这个贝斯或多声部合唱跟其他的你在 KTV 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然后呢这个过程就是哎，慢慢的大家哎听到这个和声的给大家感受之后说哎，那我去高中音吧，因为阿卡贝拉其实目前现代阿卡贝拉其实它是分一般传统是分6到7个声部的，男低男中 这么多声部、 那个、男高，然后女低女中女高，传统来说它还会再加这个像外国的它会再加一轨，就是我刚刚说 vocal percussion、就是这种 乐器模仿、 乐器模仿这一类的 我天，那如果 比较专业的合唱团是一定会有七个这样的 声部， 声部来做这样的和声挑战的，对。那么从我们社区来说，我们基本上是保持在4到5个声部，因为它还是有一定难度和一个长期训练的过程。那么传统来说，高音呢，我们会把女生的这个旋律呢放在高音然后高音会多一些，然后慢慢的高中会帮她去配一些旋律的重奏啊，接着就是低中，然后再是低音啊。如果有宝爸的情况下就像我们晚上的社区就会有宝爸，哎呀，那大家可宝贝了，这男贝斯声音特别醇厚，特别能够也特别震撼， 压得住 你站他旁边唱，因为我常唱女低，就唱男低音贝斯的时候，你就感觉你的这个 胸腔 震，就是他在你旁边包。包，感觉太好了。然后我觉得女生再怎么低都进不去，潜不下去。对，然后就讲到这个故事的原因， 只能唱 哎，没有很多爸爸唱那个男高也唱得很好其实我们会发现在社区里面，一旦真正的愿意来唱歌的宝爸，那真的是唱得好， 都还是 对，但是 凑热闹来的， 对，但是我们就经常会跟他这个就是很有趣的一个故事，我们会有一些担心，经常我们跟他开玩笑说你来了要不把老婆也喊来吧，因为女生多一点嘛然后因为他又是像熊猫一样宠爱着，我们就怕把他给吓跑了，经常我们会说哎呦宝爸呀，你这贝斯可终于来了然后本来是来唱歌的感觉爸爸压力好大呀这个有趣的故事。 那刚才孙老师给我们讲了很多关于排练的一些有趣的故事那更多有关无伴奏和声的一些有趣的特点包括小朋友们怎么参与进来，我们会在下期节目继续邀请孙老师给我们做一个分享，谢谢您， 感谢孙老师 好的。 好了，今天的成长日记就是这些内容，主持人于浩传译，感谢你的收听， 微信公众号搜索成长日记电台，我们在这儿等着你， 晚安，明天见， 明儿见。